白了睡意。 世纪。

间的漩涡，说出口就会沉默。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酒杯里转，在噩梦里转，在不可告人的阴谋里转，在欲望里转，在挣扎里转，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，在阳光灿烂的一天，你用手捂着你的脸，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，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，高高的举起你的鞭，转转转转转，轻轻地闭上我的眼，

这爱情好坚定。 When you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,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。 幸福做决定。